一个好像多多少少有点敏感，甚至于有些惊悚，也许有的朋友听了之后会有不适的这种感觉啊。我说不是，不是说你会听了很不舒服啊，你可能会觉得，哎，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去聚焦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在悬疑电影当中，应该说呢，都是以悲剧收场，绝大多数是以悲剧收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可能以喜剧收场，他们只能是悲剧的结局。为什么会这么的武断呢？因为这是作家设置这些人物，赋予他这些情节，他这些言行所必然的一个结果。这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侦探推理小说中的凶手们。你看，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原来这个话题似乎确实有些敏感，但是也很偏门，或者说以往很少有人去谈到他们啊。因为我们一说到侦探推理小说，大家说如日中天，广受关注的，居于舞台正中的一定是那位破案的大侦探，他缜密的推理，这个可以说认真负责的啊，不遗漏任何一种蛛丝马迹的调查，他这种敏锐的洞察力，甚至于他幽默的语言，或者是有点多多少少显得有点有点个性，有点乖张的这种性格特征，都会成为读者们议论的热点，津津乐道啊。比如说福尔摩斯的那个鹰钩鼻子，哈哈，Hawker Polo 的那个小胡子，呵呵，等等吧。甚至于这个菲利普马洛有时候喜欢喝两盅，这样的一种不太好的，或者是我们不太提倡的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读者们去更多的关注的一些细节。但是很少有读者，我相信啊，有的时候甚至于我看这类书，觉得大家包括作家对凶手不太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开始，从一开始他就在做坏事啊。当然这个是给他的一个最根基本的设定啊，这没有问题，总得有个凶手吧，没有凶手那么这起案件谁做的呀？好的，有这个凶手，从一开始他就隐藏在暗处，然后甚至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来阻挠侦探的这个破案的进程，到最后真相大白，他被侦探揪出来公之于众，那么或者是被法办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仿佛这些凶手们永远是邪恶的配角。就是凶手在侦探推理小说当中是绝无可能居于舞台正中的，但是呢他们又不可或缺。久而久之呢，老实说，在我阅读的过程当中，我忽然之间发现，其实我之前是误会了那些小说家的。小说家他们创作侦探小说，更多的他们是为了难住读者啊，设置这个迷局，设定谜题，让你去破解，你解不开，让侦探解开了，大家说哇，这个小说家太厉害了。对，那不然的话，大家为什么会去追捧他们呢？为什么会去迷恋他们呢？对，但是实际上小说家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也带了很多个人的情感，也就是说小说家对于社会的洞察力，对于人性的剖析，在这样的作品当中也并非是苍白无力的。以往有些人认为侦探小说里面好像没有太深刻的对于人性的这种描写和刻画，这个是片面的。即使是像那些古典的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等等，他们的作品当中其实对人性的刻画也有入木三分之处，当然主要集中在凶手身上。这是一个大家平时不是太就是能够明显的去关注到的一个事实，但它的确是事实，它就存在，它就在那儿。你看侦探小说的时候，你看完 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很着急，我要看到结尾，谁是凶手？看到谁是凶手之后，往往就索然无味了。好了，这个书我看完了，我可以扔在一边了。但是也有的人会叫做眼倦长思啊，不用长思，反正你把书合起来，反过来你思考一下。这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在介绍青山刚昌的那个柯南系列的时候，这当中呢，两位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实习生小姐姐，他们就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在柯南系列作品当中，当就是到最后结尾处，柯南往往会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指着这个凶手说，这件事情这个案子其实你本来可以不做的，你不做可能他的结局比你做要圆满的多，你做了以后你认为你可以瞒天过海，但最后被发现了，即使你不发现，不被发现，所谓逍遥法外了，逍遥法外也不等于说你这件事情就做得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观念上有了差错，有了误区，你认识上的这种偏差导致你犯下了这桩命案。所以这就是说有的时候侦探小说它会不经意的、有意无意的去暴露人性的弱点，这就是它的深刻之处。当然也许有的朋友会说，我不关心这个，我只关心谁是凶手，这个案子他是怎么做的，最后侦探是怎么破的，没有关系，你继续去看书。如果想关心的话，那么今天你可以来听并且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这就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在周日的午后的雾霾当中啊，对，今天空气不太好，跟大家一起来聊天，来烧脑。好，午夜侦探社我们就此开业了啊！这个跟我一起来跟大家聊的呢，是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实习生小姐姐，呵呵烟，呵呵烟同学。上一次呢，我们在一起聊了侦探们，对吗？ 嗯 嗯，侦探们。呵呵烟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小姑娘，她看的侦探小说很多，她对于这些小说这些人物呢，不能说这个了如指掌，但是呢也有她自己的看法和认知。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侦探推理小说当中的凶手们，我们只能举例子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凶手们都数一遍，那成数来宝了啊！我们举例子，举例子呢，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给大家找了四部作品，两部古典作品和两部当代作品。 嗯， 古典作品呢，都是大家非常尊敬的阿婆的代表作，一部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作品当中有两个凶手啊。对了，顺便说一句，今天我们给各位给出的是叫做什么凶手组合，都是组合式犯罪啊。所以呢第一组呢就是尼罗河惨案当中的这个组合式犯罪凶手，就是西蒙和杰奎琳。在这个电影当中呢，这两个人呢这个有这个很精彩的表演，我说的是演员啊，我说的是演员，对。在这个译制过来，他们就是他是曾经是译制片嘛，译制片翻译过来呢，在影片当中呢，如果大家不熟悉这个名字，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影片当中呢，那个男的叫刀尔，那个女的呢叫 Jackie， 对，其实就是西蒙和杰奎琳这两个人，西蒙就是西蒙道尔，西蒙道尔 ，Simon 道尔，这个 Jackie 是女的，这个刀尔是男的。这是一对情侣，他们两个人做的这起凶杀案。那么除了这对之外呢，古典派当中呢，我们又找到了尼罗河惨案的另外，应该说跟他同样知名的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前段时间在我们国内呢，还有这个国外的这么一部拍的一部大片吧，在国内上演，这应该是我要没记错的话，至少是第二次翻拍这部作品。1970年代曾经有一部同名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那个也很经典。 对， 也是众星云集，集合了当时最棒的一线的明星。那么这一次呢，这次也差不多，阵容也非常的强大，非常的豪华。 嗯， 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组合呢，是一个团队，12个人组成的一个谋杀团队。这12个人，你想想看，这个要是杀人的话，我们说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如果说能够把一个就是做一起谋杀案，然后把十二个人凝聚起来，这是为什么？这靠的是什么能够把他们凝聚起来，让他们能够铤而走险？而这些人绝对不是那种亡命之徒，都是有身份证的人，上到公爵夫人，最次也是个警长，也是个警察，就当然退休了。对，那是什么让他们一起来做这起案子呢？是基于什么？当然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对，复仇，复仇是一个理由，但是复仇这个理由就足够吗？好，除了这两部作品之外呢，呵呵烟带来了另外两部当代小说家的这个作品，好像都是东野圭吾的吗？ 对，都是东野圭吾， 都是东野老师的。一部呢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白夜行》，那么这里面有两个人，一个人叫雪穗，一个人叫亮司，这也是一男一女。雪穗是一个姑娘，亮司是个小伙子，这是一对犯罪组合。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呢我们也介绍过，那就是嫌疑人 X 的现身，那里面的食神，也许有的朋友会说不对，食神是一个人。对，当然了，但是食神是为了保护谁呢？他是为了保护镜子。首先犯下杀人罪的是镜子呀。对，所以呢这也是一对犯罪组合。怎么来看这些组合？那么这些组合里面我们怎么样把他们组合起来？为什么要展现这些人？这些人他们的这个犯罪动机，他们的身世，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思想，这里面有哪些展现出了人性的弱点，人性的阴暗面？作家是怎么来在这里面体现这一点的？那下面呢就且听我们道来。我们分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呵呵烟是应该是尼罗河上的惨案。 嗯， 这个西蒙和这个杰奎琳，啊，然后还有谁？还有就是白夜行吗？ 还有 白夜行。 对， 白夜行里的雪穗和亮司这两对凶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相爱了。他们彼此深深的相爱，如果没有这个，很可能他们不会犯下这样的一个罪行。也许有的朋友就会说，那你看这个爱情多么的美好，爱情应该说美好的爱情应该能引导出善良的举动。我们说情人们爱人们之间深深的相爱，他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美好，心甘情愿的去做一些好事情帮助别人。我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大家都这样。那是什么让他们这两对青年男女，他们的刻骨铭心的彼此的这种相爱，这样的爱情却结出了罪恶之花的？这就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不是没有，不是没有。人性是复杂的，美好的爱情未必就一定能够结出一个圆满的或者说是善意的一个果实。那么这个西蒙和杰奎琳就不是，就是这个塞蒙道尔和 Jackie 小说里的这两个人。要不然我先把这故事简单说说。其实这个故事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我简单说吧。一会儿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呵呵烟小朋友，因为这个雪穗和亮司的故事大家还不是太了解，对吧？其实这个西蒙呢，和杰奎琳呢，他们是生活在上个世纪，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应该是三四十年代的英国。西蒙应该是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以后呢，这个人呢，他确实这个小伙子长得很帅。 对， 当然是不是说因为长得很帅他就不想工作啊？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太直接的联系，是吧？对，但是西蒙可能自视很高，他觉得我不能够去做寻常的工作。他和杰奎琳两个人作为这个恋爱中的男女呢，我这么判断应该是从就是乡下或者是非伦敦的那个 外省的那个地方，然后到了伦敦，不管是上学还是还是干什么，也许在伦敦上大学，上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留在伦敦，但是他们没有钱，他们也没有显赫的家世， 嗯，地位都不是很高， 地位不是很高，甚至于可能连交房租都有点困难， 嗯， 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于是呢这个杰奎琳就想了个办法，说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一个闺蜜叫林奈特， 嗯， 林奈特是一个可以说是典型的白富美， 对，就是富家大小姐， 富家大小姐家里面特别有钱，父亲呢已经故去了，她基本上已经掌管了整个家族的事务，然后呢不单是白富美，而且她还是个傻白甜， 嗯， 啊，就是说呢她确实很任性，嗯，当然了从小就是在这种御衣锦食青裘肥马中长大，所以她做事情就是反正我看中的那必须得是我的，花钱或者怎么样在所不惜，而且她自视也很高，她长得很漂亮， 嗯， 白富美嘛， 对，就是白富美， 啊，对，然后这个杰奎琳就说呢，说那个跟西蒙说，要不然这样，我把你就介绍给这个林奈特，你去他的庄园里面当管家，他正好需要一个管家，然后呢就把他介绍过去了。介绍过去之后呢，杰奎琳才发现这个太愚蠢了，太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了，因为一把他这个谁这个西蒙一到了林奈特身边，两个人就好了。两个人就搞到一起去了，啊，两个人就恋爱了，然后很快两个人就结婚了，就完全把这个杰奎琳就甩在一边，杰奎琳非常的痛苦，非常的愤怒，一个是对自己的闺蜜这种行为啊， 嗯， 这种兔子吃窝边草的这种行为， 抢闺蜜男朋友， 就是，对对，抢闺蜜男朋友这种事情，她觉得这个太不能容忍，而且最关键的是，林奈特是依靠她的权势、地位和财富。 嗯， 这些东西极大的吸引了西蒙，西蒙特别的爱钱。 嗯， 啊，其实杰奎琳倒不是太爱钱，这方面倒没有那种那么强的那种 对 物质的欲望。对，他确实很，他爱的是西蒙，可西蒙已经不爱他了。嗯，于是，杰奎琳就寻踪而去，反正就是有点那种很，这个人性格也变了，然后就变得非常的不能够不可理喻，然后就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最终呢跟着这一对新人，他们度蜜月去了尼罗河，然后他也去了尼罗河，一路跟踪他们，就是要给他们捣乱，结果这过程当中发生了凶杀案。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假象，这是个假的，这故事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它不是真的，不存在。 嗯， 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杰奎琳和西蒙两个人设计了一个局，搞了一个阴谋，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侵吞抢夺林内特的巨额的家产。 嗯，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提出这个犯罪动机原创的是西蒙，没说嘛，他太爱钱了，他甚至于想用砒霜毒死林内特，或者干脆弄条眼镜蛇直接放在林内特床上把他咬死算了。而这个杰奎琳起先是吓坏了，因为他认为首先嘛，因为这个都如果不是疯子的话，如果你想犯法，你想杀人，这个肯定是吓一跳。 嗯， 进而呢他又觉得西蒙的想法也不无道理，也就是说，他觉得西蒙，因为他爱西蒙，他觉得西蒙觉得自己太穷了，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即使因为这个去杀人，在杰奎琳看来，只要是西蒙的主意，他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是的， 于是杰奎琳就帮助西蒙实施了这起犯罪，实际上设计整个情节，设计这个时间差，制造不在场证明等等，包括用各种各样的计谋去迷惑 Polo。 当然后来我们发现这都是徒劳的，而且他越设计一些他认为精巧的一些个密谋啊，一些个小伎俩去迷惑 Polo， 其实适得其反，反而让 Polo 很快就看到了真相。 嗯 嗯，但是呢，整个的设计者是 Lynette，是杰奎琳， 杰奎琳， 他们一起杀死了 Lynette。 嗯， 这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组合型犯罪。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杰奎琳深爱着西蒙，最后。两个人在阴谋败露之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选择自杀，也是杰奎琳他主动的，他用那支杀害了林内特的枪，同时也干掉了他和西蒙。 嗯， 这个一个悲剧的 收场，爱情悲剧， 爱情悲剧。其实，在影片当中，大家要是认真看的话，会发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 Polo 其实一开始就大概知道怎么回事， 嗯， 他看出来了，所以他一再的在劝这个 杰奎琳 说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实际上 Polo 对杰奎琳看的很准，而且他并不是说觉得杰奎琳是一个什么什么特别坏的人，他觉得他只不过是立定智昏，他是被什么冲昏了头脑，不是被金钱，而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为他所爱的人铤而走险，犯下凶案，这是 Polo 特别不能接受的。所以在影片的结尾才会有那句著名的台词，他说 Polo 说我想起了莫里埃那句著名的台词，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们。哦，其实你要如果不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你不知道这句台词是什么意思。 Polo 这个时候想的就是杰奎琳，他在为杰奎琳唱挽歌。好了，这个故事讲差不多了，一会儿我们再分析，如果有时间的话。那么下面呢，我们把时间给呵呵烟小朋友，他来讲《白夜行》那里面的那段。 嗯， 行吧。 嗯，好的。 嗯， 就是关于这个《白夜行》，它应该算是东野圭吾最著名的一本小说。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或多或少的有听闻过这里面一对，算是悲剧情侣的关系吧。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是非常的惨。然后看完整本书，萦绕在心头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雪穗到底爱不爱亮司，还有亮司到底为什么要为雪穗做那么多。但其实东野圭吾在后面已经解释比较清楚了，他们两个都是同时经历了一场童年悲剧，然后从那时起他们可以说就是被困在了永远的困在了那个时光里面。嗯，就是他们这个童年悲剧的这个阴影一直笼罩了他们的一生。所以这个我们看这本书，就是东野圭吾他写的那个架构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他不停地转换视角，一会儿从这边开始写，就这个人开始写，一会儿从那个人开始写，你就看不停地看到有凶杀案，还有各种案件的发生，但是你一直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是为什么干。其实我觉得看到一半的时候应该大家都已经猜出来了，就是这对苦命的算是情侣干出来的，但是你就看得特别的难受，特别的揪心，因为一直看到他们在犯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直到最后东野圭吾才把这个案底等于是给揭了出来。 你觉得在这儿如果我们剧透一下可以吗？ 剧透其实剧透我刚才已经剧透过了、就是他们都是经历同样一场童年悲剧，然后从此就等于说亮司就转到了地下，开始专门为雪穗就是做一些脏活累活，并且他无怨无悔，然后雪穗就一直是在人前光鲜亮丽的那一个，等于是他们已经融为了一体，就是化为一个人在生活。 至于说刚才呵呵烟谈到的，说很多读者就是一直在追问的那个问题，就是雪穗是不是心里面真的那么爱亮司，还是说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亮司为他做一些肮脏的勾当，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那这当然就是涉及到这个人性更加深邃，更加那个难以这个怎么说呢？难以尽述的，对，难以就是更恶心的那一面吧。更阴暗那面。那好，那么我们稍事休息，那个在下一个时段呢，还会继续来分析这个事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就连他自己的朋友他也不会放过。但是就总体来说，他们两个人的情感还是非常的悲伤的，尤其是看到了最后，在最后的时候，以下涉及剧透了，就是算一直在剧透， 没关系。 在最后的时候，亮司是为了等于是为了守住雪穗的秘密，所以在被警察追捕的过程中跳楼自杀。然后雪穗这个时候，他是在雪穗的面前跳楼自杀，但是雪穗他就一言不发，表情冷漠，然后转身离开。最后就是小说就停在了这个地方，所以就引起了特别大的一个争议，就是雪穗到底爱不爱亮司。然后在如果打比如说打开豆瓣，你会看到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就我而言，我觉得肯定是爱的，因为他们两个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光明，就是两个人小时候一起在图书馆，在那里等于是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的那个时候。虽然那段时间非常的短暂，并且很快就被非常丑恶的大人的现实给破坏掉了，但是我觉得就凭那一点点光明，可能就足以照亮他们接下来就非常漫长的黑暗的人生。所以在失去了亮司以后，雪穗他那种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之前都说过很长的一段话，就是表示亮司他就是雪穗的生命中永远都没有太阳，只有亮司带给他一点点微弱的光，然后他就要凭借这种光来活下去。但是最后就是等于是他连这一点点光也失去了，所以是非常令人扼腕的一个故事。 至少亮司深爱着雪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呢，这两个人从小他们经历了一个很可怕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可怕的一段往事。 对， 这个对于小孩而言呢，就是现在我们说到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保护未成年人啊，甚至于有时候就是说会有一些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包括性犯罪这些，就是实际上为什么说这个是重罪，为什么会人神共愤，为什么一旦这个案件出来之后会引起整个社会的这种关注，大家的这种愤怒哈，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是任何一起犯罪行为、犯罪事件都会引起这么大的这个社会上排山倒海的这种，这种议论的。 对， 这个主要是因为对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特别是性犯罪，这个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其实更多的是心，他的心理，因为这个时候其实人的这个成长，他是。就是不仅仅是身体的这种变化，对，不仅仅是生理的这种变化，更多的 精神上的 精神和心理的变化。当一个人他这个小孩他在一个完全不了解世事的这么一个天真烂漫的这么一个阶段，如果他受到了性犯罪的话，遭到了性犯罪，受到性侵害的话，那么这个他一生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一生的阴影就等于 对他有可能会他的心理或者性格因此就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如果说把他这个故事放到这么一个背景下，大家都就会明白为什么雪穗会有这样的一种完全扭曲和甚至于近乎变态的这种心理。 对， 就是他对于亮司的控制，他对于亮司的这种利用，或者说最后对于亮司为他而死的这种冷漠，其实都是源于此。就是对于雪穗而言，其实不是大家讨论的说他爱不爱亮司，是他还能不能爱，他还有没有真实的人的那种情感上的那个意义上的那种爱，他还有没有。有的话，一般的来说，这个其实是需要一种正常的一种成长和正常心智才能做到的。但是要知道雪穗不正常。对，正是由于而亮司对他所做的种种，当然我们在这里面要首先要声明一点，我们不是在不是在这个肯定这种犯罪行为。对，在现实当中任何的犯罪行为都没有都找不到合理的依据。就按照法律来说的话，任何犯罪都是不可原谅的，都要接受法律制裁。从这个偷个包到杀个人都一样。对，那只不过是你量刑不同而已。但是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他的内心深处，他的那些悲苦，他的无奈，他的自虐，会产生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同情之心。毕竟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 尽管他的行为不可原谅。 对， 嗯，雪穗和亮司讲完了吗？ 嗯，讲完了。 好，那我简单再说说这个另外一部作品，就是阿婆的另外一部代表作，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可能今天有稍微有点沉重啊，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西蒙和杰奎琳还是雪穗和亮司都是纠缠不清的。 嗯， 你说西蒙这个人当初他去跟这个林内特在一起，你说他真的是仅仅是就说他就是杰奎琳那么爱他，但是他爱不爱杰奎琳，这个可不好说，真的不好说。对，那么这个亮司为雪穗做了那么多，但雪穗是不是真心爱亮司，这个也不好说。 嗯， 对，但是接下来这两部书呢，至少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说犯罪动机都一样啊，不，犯罪动机都是很明确的。 嗯， 很明确的。对，当然你可以说，尼罗河惨案里面的西蒙动机很明确，他是图财，他是为了谋财害命嘛。这是一种最原始古老到今天为止那都成立的，可以说最大的一种犯罪动机。 嗯， 现实当中绝大多数的犯罪都和谋财有关，谋财害命嘛。但是呢，你要说亮司和雪穗可能就复杂一点， 对，他们就纠缠不清。 对，相比而言东方快车谋杀案呢也很简单。 嗯， 它是现今为止各类犯罪案件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叫复仇，也可以叫寻仇。对，就是这其实是阿婆根据一起真实的案件改编的这么一部侦探小说，就是确实历史上真的出现过这个事情，也确实是在美国，就是有歹徒绑架了一户人家的小女孩，然后呢，这户人家就完全像天塌了一样的，这个他的孩子的母亲呢，当时怀着孕，结果也这个流产了，孩子的父亲呢，后来因为承受不住这个痛苦呢，就开枪自尽了，因为歹徒并没有把孩子还给他们，尽管他们支付了高额的赎金，但是依然把这孩子就所谓叫撕票嘛，就把这孩子杀害了。那么唯一不同的是，现实当中的这起真实的案件是很快就侦破了，凶手被抓住，并且把他送上了电椅，就当时美国还有死刑，死刑是用电椅来执行的，把他送上了电椅。但是在小说里面这个案件没有破，或者说破了，但是呢没有抓到真凶，这个真凶就带着这笔款，像就是这个受害人家里面给的这笔钱，然后就远走高飞就跑了。跑了以后呢，他做了一个什么古董商人，然后就这个在一些国家就这么来回的这么连玩带做买卖吧，这样就逍遥法外。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凶手呢已经基本上把自己洗白了，也就是说就是人们已经不记得他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钱的绅士，然后他就坐上了东方快车。东方快车呢大概应该是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港启程，然后呢要经过这个卡尔巴千山吧，反正是要经过像这个就是南欧的一些国家，像塞尔维亚呀这些国家，然后呢他们会这个进入欧洲。这趟列车史称东方快车，东方快车历史上真有这么一趟列车。 嗯，对， 对，在东方快车的头等车厢里面就来了很多的乘客，要坐车嘛，其中就包括这个当年是凶手，现在呢已经把自己洗白了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绅士。然后其他那些人呢，其实是这个身份也都很显赫，有公爵夫人，有著名的演员，有这个王储吧，好像是， 对，好像是公主， 对。对，就是王室的这种成员很高贵，当然也有一些普通人，像这个什么退休的侦探呐、退休的这个汽车商啊、列车员啊，等等。当然也有一位呢是这个英国军队里的印度人，英国军队里的印度人，因为英国曾经长期的占据这个印度作为他的殖民地，所以呢他的部队里面呢有印度人印度人等等，反正各种各样的人反正这个什么人都有。当然也有一位著名的大侦探，那就是 Hawker Polo， 他也是阴差阳错的就挤上了这趟车。结果呢 上车之后当天夜里就发生了凶杀案，就这个当年的凶手现在的所谓的绅士被人杀掉了，身上有12个窟窿，就被捅了12刀，这是12个人干的。对，这12个人刚才我说到了，就是车上的那些乘客们，12个人，不是15个人。哎，我为什么想起15来了？好吧，我们不说这个，我们就说这12个人。 嗯， 每个人捅了这个凶手，这个被害的这个人一刀。 嗯， 这12个人就分别是当年这个凶手劫持那个小女孩，给他们家带来巨大伤害灾难的那个家庭，那个受害人家庭的，跟这个家庭有各种联系的，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等。 嗯。 有的比如说他是这个岳母吧，应该是岳母，对，应该是这个受害人那个父亲的小孩，那个小女孩的爸爸的岳母，孩子的姥姥，对吧？ 嗯， 有这个女秘书，有这个就是小女孩母亲的这个女秘书， 嗯 啊，也有这个小女孩的保姆， 嗯， 也有啊，不对，没有保姆，保姆在事情案件发生之后，由于受到冤枉，所以呢就自杀了， 嗯。 有跟这个保姆谈恋爱的警长， 嗯， 啊，就是一个当时是个警官，有这个受害人他们家的司机，啊，后来他自己做了一个汽车生意，对， 嗯， 对，也有那个保姆的父亲，那个保姆的父亲后来就在东方快车上担任列车员， 嗯， 对，就这些人，他们集合在一起，这些人来自于社会的不同阶层，有的是身居高位。 嗯， 有的就完全是草根平民，但是他们能够聚合在一起，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当年这户可怜的人家复仇。 嗯，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在这个就是新版的这个《东方快车谋杀案》这个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导演有一个镜头，就是让这12个人坐在一张长条桌的后面。嗯，这很像是 最后的晚餐， 对，就是他想告诉我们的是，就是说波洛当时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这个在小说里面并不明显，但是在新版的影片当中很明显， 嗯， 就是波洛在想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些人交出来。 嗯，他还是比较纠结。 对，在这个原著当中呢没有这么纠结，只是波洛问大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个理由，或者说我给你们个理由， 嗯， 如果大家都认可这个理由，那我就放过你们，这件事就过去了， 嗯， 对，因为波洛在那个小说里面，波洛是站在他们那边的， 对，可以是完全站在那边， 完全站那边，认为你们就应该把他杀掉。 嗯， 因为波洛其实应该说这个其实也是符合阿婆对于波洛这个形象的人设，就是 嗯， 他设定的不是一个执法者， 嗯， 他只是个解谜者，对于波洛来说，我可以把你们举报了，我也可以不举报你们， 嗯， 我举报你们是我公民的义务，我当个好公民我见义勇为，对吧？ 对， 但是我要不举报你们呢，我也有我的理由，我只要这个理由我认为成立的话，我就可以不举报你们。 嗯， 所以波洛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没有举报你们，我给了你们一个理由，这是一个外来的凶手，然后他们登车杀完人之后就跑了，跟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关系，他可能是寻仇的，他可能是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反正我们就不知道了，给警方一个交代也就 OK 了， 嗯， 但是在影片的结尾，在电影的结尾，波洛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犹豫和矛盾。 嗯， 在这个里面就是说他特别强调的是，这些人不管出于所谓多么正当的理由，但是这依然是犯罪啊。 嗯，对， 犯罪是不能原谅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等于就是一段人性的拷问了。 嗯， 对，因为原著的关系，所以这段尽管它展现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因为原著就没给答案， 嗯， 如果他给答案的话，那就不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了，对吧？这就是复仇的故事，就是说可能犯这个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由，他们认为这个理由是成立的，能够说服自己每个人上去扎他一刀， 嗯， 后来有的那个，我看有的读者网友在这个小说的后面，就是下面就留言嘛， 嗯， 就是在网上留言说好可怕呀，简直像个恐怖，就是觉得很恐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12个人拿着刀进来，分别捅了某人一刀，对，12个人是吧？不是15个人，好吧？我怎么又说到15个人了？ 不知道。 好吧，好吧，那好，那么这故事讲到这里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请喝喝烟来讲另外一部，就是《嫌疑人 X 现身》里面的犯罪组合。 嗯嗯，《嫌疑人 X 的现身》也是前几年就是在引入国内拍成电影，然后那个时候也着实火了一把。当然，这个小说本来也很火。它一个是因为它是。和那个汤是属于汤川学系列的，就是汤川学这个非常有名的天才侦探，但是其实这部里面最出彩的并不是汤川学，而是那个凶手，就是食神哲哉。他其实杀人是就是包括包庇，他主要是为了包庇别人而杀人， 对， 就是为了这个花冈镜子。他等于是对花冈镜子是一见钟情，花冈镜子是食神的这个邻居，然后食神在那之前他从来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感觉，他永远是他其实那个时候只爱数学，他觉得数学实在是太美好了，就是那种有伦理就是非常有条理的世界。但是自从他看到了这个花冈镜子，他就一下子他原来那个世界就被打破了，他就发现怎么世界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就是有这么美好的爱情，然后他又不敢去跟别人告白，所以他就像一个那种邻家小男生一样，整天跑到花冈镜子在打工的那个等于是快餐店，他整天跑到那里去看人家，就是以买快餐的名义去看人家。就本来这是一段非常，虽然他们两个年纪都很大，但其实是一段非常青涩的爱情可以说，然后花冈镜子其实完全没有察觉到那个时候，但是一切都是因为花冈镜子的前夫的到来被打破了。就是花冈镜子前夫是一个等于是本来是好人，但是很快就因为赌博啊，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这样一个前夫，便还整天来纠缠他的前妻，就是花冈镜子，然后还有花冈镜子的这个女儿。然后花冈镜子就和他女儿都觉得非常的反感，他们就总是在争吵，然后在拒绝这个前夫到他们家里来，但是没有什么用。所以最后就是等于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然后花冈镜子就忍不住出手了，等于是把前夫给干掉了。然后食神他就看到了，他作为邻居他就发现了这一切，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保护花冈镜子还有他的女儿，所以接下来就等于是都是他布的局，他布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复杂，并且到了最后你才会发现他到底是要干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局，然后差一点把汤川都骗了过去。但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他没有想到汤川也会来查案，说不定就没有汤川的话这个案子就真的被这样子瞒过去了。但是汤川他就偏偏就过来了，因为他知道食神，他以前做过食神的同学好像，然后他就知道食神的这个本性，也知道他是一个有多么有城府的人，他就开始慢条斯理的查案，然后最后就把食神的这个骗局给完全看过去了。所以食神最后是他其实是为了保护镜子来杀人，但是他最后也被暴露了出来，他也进牢了。然后花冈镜子在听汤川说了食神为他做这一切以后，他就大受感动，但是他觉得他良心还是过不去，然后他自己也自首了，就自首自己杀掉前夫的这件事情，然后他也进牢了。然后这个时候食神他就无论是在小说里面还是在电影里面其实都是非常崩溃的，因为他觉得他就是做的这一切好像就到头来一点用也没有，反正两个人最后都进了牢，他还为此又多杀了一个无辜的流浪汉。 对，怎么？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让人觉得有点很心酸， 是的， 有点想哭的感觉， 对， 真的有点这感觉，对。最后呢，我谈两点啊，就是刚才喝喝烟谈的非常好。那这当中呢，我也看到有些网友在那个这部作品的下面留言，其中有一个网友呢，他可能认为特别自信。我相信，在生活当中这样的 这种人特别多，特别常见。他就是说，他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根本就是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个，就是说，即使没有汤川学的推理，警方也能够破这个食神这起案子。这起案子一点都不难破。他举了很多例子，你们知道这个吗？你们知道那个侦查手段吗？好像他就是个警察一样。对，恕我直言，这属于上帝视角。 对， 小说家写这个的时候是封闭的。只属于小说家自己，你爱看你就看，你不爱看你就该干嘛干嘛去，这跟你没有关系了，对不对？你这不是现实当中的案子，你没有必要为这个事情再去问责。你问责谁？问责哪个单位的警察？我请问。对，那么除此之外呢，但是有一点我不太同意呵呵烟的那个观点，就是什么呢？他说到最后，他说花岗镜子对这个汤川不是对食神是一种愧疚，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另外一位网友他的留言。他认为就是说，对食神来说，尽管他很痛苦，他痛苦的是他没有终于，就他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推理这方面的这个高手，他是输了，他输给了汤川。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他赢了，这一点他要比亮司要幸福。亮司到死也没有得到雪穗真正的爱情，而食神到最后得到了镜子对他的爱。镜子敢于站出来去自首，承认这件事情是他做的，不仅仅是出于内心的愧疚或者对法律的敬畏。你想，因为他要是出这个来认这个事情的话，就等于他要去坐监，去蹲监狱了。 对， 就得有人照顾他的孩子。他起初不敢去，就是说不愿意去自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所以他敢去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他知道食神深爱着他。而且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么他去做这件事情，也就是他去自首，也是对食神的一种回报。不能让食神一个人去担这个罪名，因为到最后食神等于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他只能是把所有的罪都揽到他自己身上去了。对，我觉得这一点，至少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镜子要做的比雪穗要地道的多。好吧，我们在这儿就不做什么道德批判了，这都是小说里的人物，是不是？那么就聊到这儿吧。这个故事呢，要说讲的话，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不过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要到结尾了。谢谢大家，感谢呵呵烟。下星期呢，还是呵呵烟和另外一位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小帅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下个星期呢，我们来继续谈谈侦探推理小说、悬疑电影中的警察形象。不过这个警察呢是相对比较的集中，那就是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那些阿 Sir 们。好吧，下面呢是X 档案，大家继续来听。那最后呢有一首歌献给各位，那就是这个日本电影《白夜行》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吧。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